会更难一起走，说好不分手。 欢迎收听969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我们一个同事呢，有一个1岁多的小朋友，经常黏着我们同事要抱抱要亲亲。每到这个时候呢，我同事就跟女儿说，你不要这样好吧，搞得我跟你很熟一样，大家也才认识1年多呀。这里是969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晚叶。想分享更多的快乐，欢迎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加入969粉丝群，我在这里等你哦。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8第15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4月25号至5月4号在北京市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预计80万名的观众将参展。其中呢，4月25号、4月26号为媒体日，27号、28号为专业日。为了保证车展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与通畅，决定自4月25号起至5月4号止，对新国展地区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想了解更多关于车展的信息，欢迎关注经典969。 经典969，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应讯回答关于美国财政部考虑来华磋商时表示，中方已收到美方西来北京进行经贸问题磋商的信息，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文库称，目前为 5G 设备研发关键期，我国 5G 将在2019年下半年初至商用条件，预计届时将推出首款 5G 手机。日前，海南发布通知称，海南省全省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岛内实行全域限购，不再增加建设用地总量。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前景及政策导向》，数据显示，到2017年底，我国农村地区网民线下消费使用手机网上支付的比例已提升至47.1%。国家电网雄安新区供电公司22号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雄安电网规划建设步入加快推进实施阶段。根据雄安新区电网规划，雄安将建立100%清洁电能供电电网。日前，曹妃甸港阿拉山口内陆港正式设立，开辟了由曹妃甸港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的中欧国际班列。截至22号，我国公布红色通缉令名单满3年，潜逃在外的100名嫌犯有52人归案。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969。 北京 FM 969。 969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对于30岁的人来说，陈淑桦的歌是我们成长历程中又一个鲜明的坐标。梦醒时分，明明白白我的心，情关，如同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些既狂热又理智的爱情，让人怀念。一晃，陈淑桦成了往事随风的古老歌谣了，人已经销声匿迹了，歌还会让人唏嘘。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淑桦，《爱的进行式》。 从相识到现在，从冷淡到关怀，从拒绝到依赖，从陌生到相爱，从深信到疑猜，从疼爱到伤害，从绚烂到苍白，从厮守到分开，从感动到感慨。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

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记，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不爱你呗，说你也爱我，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各位亲，当你工作累的时候呢，你就想想工作哪有轻松的，其实大家上班都一样累，不同的是大家挣的都比你多。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晚的夜。想分享更多的快乐，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这里等你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21号在华盛顿表示，中国经济基本面强劲，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同时拥有充足的政策工具防范系统性风险。亚洲开发银行发布报告指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今年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6%。从今年1月起，上海对企业退休人员、城乡居保领取养老金人员增加养老金，将于5月18号发放到领取养老金人员的账户中。2018年世界杯将于6月14号到7月15号在俄罗斯11座城市举办。俄方将于6月4号至7月25号在举办世界杯期间对外国观众实施免签政策。从今天开始，京城气温将逐步回升，最高气温攀上21摄氏度。从本周天气看，气温逐步上升，周五到周日白天最高气温回升至26到27摄氏度。雄安新区规划期限至2035年，新区规划建设区按每平方公里10000人控制蓉城安新交界区域为主城区。东城区东花市场街道在南里社区富贵园一区举办了垃圾分类现场宣传活动，居民可通过 APP 呼叫垃圾分类服务人员上门回收垃圾，对于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说十分方便。 是谁在敲打我 窗？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在94年，伍佰推出了《浪人情歌》专辑。这张专辑正在筹备时，录音间因为台湾媒体采访时架灯不慎，烧毁了所有的器材和作品。好在唱片圈的迷信是遇火则发，越烧越旺，果真是灵验的。这张专辑让人听了有很舒服的感觉，一贯的伍佰式浪漫摇滚情歌，虽然有一些商业的气息，但是伍佰的音乐就是有伍佰的味道。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当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

双肩，感觉有那么甜，我那么依恋。每当我闭上眼，我总是可以看见，失信的诺言全部都会实现。我吻过你的脸，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断开的感情线，我不要做断点，只想在睡前再听见你的蜜语甜言。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今年北京车展将于4月25号正式举办，我个人会非常期待几款新车，一定会到现场去看一看。你会感兴趣什么样的车型呢？丰田基于全新 TNGA 平台打造的小型 SUV 车型 CHR 将在本届的车展上正式揭开面纱，包括一汽丰田旗下的奕泽以及广汽丰田旗下的 CHR 这两款姐妹车型有望同时首发亮相。这两款新车都基于海外版 CHR 打造，在造型设计上非常的大胆，并基本保留了海外版车型的设计，变化不大。新车头灯组造型延伸至了前格栅处，下格栅采用了黑色倒梯形的网状设计风格，下保险杠配备的是运动套件，使其视觉效果更加厚重。新车尾部设计看起来像是回旋镖的造型，非常好看。不同于海外市场，国产的 CHR 和奕泽有望搭载 2.0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而 1.2T 车型与 1.8 升的混动车型暂时还没有引入国内的消息。接下来这款车是 CX8， 是马自达日本 SUV 产品中的旗舰车型，定位是一款多人乘用车，采用了全新三排座跨界设计。自2017年12月起于日本上市以来，马自达 CX8 的订单数已超过了2万辆。此次马自达 CX8 首次来到中国，这也是马自达首次将这款车型在日本以外的市场进行展示。马自达 CX8 采用了经典马自达家族式的设计，车身侧面的线条饱满有力。马自达 CX8 的内饰设计与 CX5 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座椅则提供了2+2+2和2+3+2的两种布局。根据媒体报道，马自达 CX8 引入国内之后，有望搭载 2.5 升的汽油版创驰蓝天发动机以及 2.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了爱信 6AT 的变速箱。两年一度的北京车展你会去吗？当然我们九六九电台也将在北京车展期间对车展进行直播，如果想在车展现场与九六九主播亲密互动，欢迎来北京车展找我们哦。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

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 希望每个人都能多点包容，更加温柔一点。有人说，很多时候善良都是一种选择，能在愤怒的时候用最好的方式，这样的人一定也是充满爱的。所以余生愿你善良依旧，孩子可以好好教育，但更要做一个善待世界的人。

日前，曹妃甸港阿拉山口内陆港正式设立，开辟了由曹妃甸港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的中欧国际班列。截至22号，我国公布红色通缉令名单满3年，潜逃在外的百名嫌犯有52人归案。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969岁月留声机，岁月留声机。 邰正宵90年代走红台湾的男歌手之一，他的歌声温柔而有男子气，他做的词凄美又浪漫，他扮演的角色忧郁而耐人寻味。然而通过台式音乐来看生活中真实的邰正宵，他却是一个开朗幽默气质洒脱的人，举止言谈没有半点的虚伪和做作。将来来听到他在94年推出的歌曲《千纸鹤》。 爱太深容易看见伤痕，情太真所以难舍难分，这一千对之合，借一千颗心情，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夜难眠往事忽隐忽现，心再痛对你越陷越深，这一千对之合，借一千个心愿，梦醒后情缘不再飘零，我的心不后悔，这这点 像从前阴雨天，你的伞留下了思念，今夜你不在我身边，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互动的话题是你最爱看的一本书是什么？听友 Key 留言，我很爱看刘慈欣的《三体》，通过这本书，我体会到了自己的渺小，感受了世事的无常。三体确实是一本伟大的小说，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或者你爱看别的书，也可以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害怕。 我没有很努力要自己去遗忘那些和日记一起收藏的过往，孤单在思绪之中变得想，我没有很可以让自己不去想那些和照片一起静止的模样，我学着坚强，坚强到不用学着不想，学着遗忘，还是害怕夜深人心事总想起你，还是害怕不经意的听见你的消息，然而当爱已经沉淀得太清晰，当拥有已经是失去，就勇敢的放弃，还是会害怕一个人时就很害怕，突然宁愿当初没有决定，然而当爱最后的出口是分离，我会这么相信走下去。 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西。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初春的季节，扬州美得刚刚好。要说扬州的气质，温婉，小桥美好，恬静似水。短暂的春天，要不要抽出两天的时间去扬州看一看呢？致春园位于扬州护城河玉带河的交汇处，到致春茶社吃早茶是这里吸引游客的主要原因，被许多攻略称为来扬州必做的事。饭后你可以在仿古园林里沿着护城河散散步，这座久负盛名的百年老店点心味绝佳，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也深受顾客的喜爱。名扬四海的千年古刹大明寺被誉为扬州的第一名胜，园林的布置为寺庙增添了许多幽静。大明寺并非是一个单纯的佛教寺庙，而是国内罕见的集园林风光、文物古迹和宗教建筑于一体的游览胜地。有人说，不到瘦西湖就等于没来过扬州。所谓瘦西湖，其实就是扬州城外一条较宽的河道，它的美在于湖面似修长清丽的窈窕淑女，漫步于瘦西湖畔，万般诗意都尽显其中。看到文昌阁，你就证明来到了扬州的市中心。文昌阁承载和记录着几多朝代的历史变幻，文昌阁是不可进入的，但晚上开了灯可以拍照，非常的漂亮。运河扬州段是大运河最古老的一段，河水清澈穿城而过，沿岸古迹林立，风土人情独特有趣，在闪闪的灯光里，也有扬州的古运河，也会让你浮想联翩。春天的扬州，桃花悄然绽放，柳树抽出嫩芽，只差你的到来。今天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清楚如何笨到底，烂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错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对，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哪来像倒冰茶换我半晚安睡？